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就是刚才戴维介绍了，我叫陈英石，是这里的这个是不用介绍的，大家知道，我们上海音乐学院是一个最早成立的高等音乐专业学校。那么又在1956年呢，最早成立了一个民族音乐系。这个沈志伯先生呢，是这个系的第一任系主任，这就是沈志伯先生，也就是我的老师啊。我怎么进上音的呢？我是从1956年9月考入了这个上海音乐学院。我本来是上海郊区的乡下人，南汇人。南汇人呢，我又碰到一个有一个南汇的同乡，他考去了在那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念书的。哎，我想他也是南汇人，我也是南汇人，他能来考，我为什么不去考呢？所以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希望了。那么就是到1956年的大概那个时候还4、5月份，那就是考的附中，那个学校不在这里，在那个曹河泾的，就上海师大的那个地方。哎，结果这样考，现在考取了啊，我都很高兴。我考取啊，开始还不知道嘞。这个我考取的是什么事？他们告诉我说你不要付学费的，还不但不要付学费，还要每月给你津贴，津贴多少？大概是30块钱吧。那个30块钱，那个是也12块钱一个伙食费，其他可以自己领用了。那这个钱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我啊，在那个乡下忙工作，就那个7年，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叫调岗助学金。我考的时候还不知道，哎，这样我倒是到学校来了，到音乐学院本来是个这个殿堂，真是很雄伟的，哎，那么结果这样的就进来了考试。我的那个经济负担就轻了好多，因为我家里，我这妈妈，我妈妈叫蔡淑玲，但是她字一个都不识的，叫淑玲。那么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老大。那么这样就是这话呢，就是说，我到那个上音附中。那个念书非得不要交费，还可以拿到津贴费、伙食费，我妈妈也很高兴，她的负担就减轻了。好，但是还有幸的一点，我考的是高中部的，高中部应该要念4年，念4年，但是呢，因为那个民族音乐系的理论专业啊，他那个时候找不到学生，缺学生，所以几位老师呢到附中来挑选，哎，我也挑选上了，所以把我应该念4年的，我就念了3年，那么就是到了这个本科，什么就是本科。就是在分配的是到这民族音乐系的理论专业，这个专业呢也是当时音乐学院没有的，那是民族音乐系都没有第一个开，那么这个专业也是第一个开，那么我到了这个专业了，我进了这个专业呢。 当时因为这个专业呢，就是刚开，啊，刚开那个五六年，也刚就是我来的时候就是已经三年嘛，三年。因为那个师资啊，课程师资啊，教材啊，都不十分完备的，学生也不多，所以我的前三届呢，一个只有六个人，一个班两个人，到我这个第四届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一个学生，一个年级了，一个系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年级只有我一个人。好，那么我进了商印民族，民乐系的理论专业的学习之后呢，在先后要学习那个专业课，专业课是中国音乐史、民歌、戏曲、腔制关系。腔制关系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的老师叫于慧勇，就创作那个样板戏的，后来当那个文化部长的啊，那么他也开这个课，同时呢，我还有选修课的，有选修的，我们理论专业呢一定要每人选修那个乐器的啊，乐器。那我选了两位老师，一位是那个刘金烧先生，他的古琴课，上古琴的，还有一个是陆秀堂先生，二胡课，啊，大家知道陆秀堂先生也是很有名的，二胡演奏家。好，到了我三年级的时候啊，就没有老师为我上专业课了。啊，我一想，哎呀，这些怎么办呢？像作曲系啊，这个吉他系都有主课老师，那我比那个光就是孤儿，就是没有人管了，哎，那么我就马上去给那个系主任，系主任就是沈志伯先生，我讲的，哎，那人家都上主课的呢，我没有老师叫我主课，那么没有想到。这个沈志伯先生他马上答应，他说不要紧，我给你单独开课。然后想这系主任给我开课，我当然很非常高兴了。那么他当时其实开哪个自卑一个里面开了一个书目，他说你的这个书你到图书馆去借好以后你就这个拿这个当教材。好，结果啊，他拿出一个书目一看，不是中国诗人，是外文，就是这个叫 musical acoustic， 实际上叫音乐声学。我一看，哎呀，我个先生，我这个还没有读过那个外文的原版书啊，可能都不懂的。而且我刚才那个英语书一年级开始就学到三年级，在两年多时间。但是沈先生很笃定的，他说，这是外文书啊，你只要读嘛，自然会读得懂的，啊，那是我给你啊开这些书啊，英语读不懂的地方去问你的英语老师，专业方面读不懂的尽管来问我，啊，我听了当然也很高兴。好，那么我马上就到图书馆去接到了这个书以后，那么我就去找那个英语老师吴修元。这个我这个怎样，沈先生叫我要看这个书不懂的话要来问你，那个吴先生也非常好，他一口答应，他是可以，但是他说他这个条件，我辅导你啊，我要你要把那要需要的那一部分你都要翻成中文啊，你翻成中文以后我再给你改错的地方，你翻译翻错的地方我帮你改。哎，我这样的也觉得人得很好，所以这样每个星期上课我是上的那个共同课了，共同课上完共同课就是结束呢，再跟着他到他的办公室去干什么，上小课，就是把我要翻译的要交给那个吴先生，他们一面讲一面给一面弄，好。那么这样嘛，就是我是就是 当时这个那个指挥啊，因为学的学的没有几年，就职位太少，啊，真的是靠什么呢？靠查硬汉子的，帮忙。那么不懂的地方嘛，专业上不懂嘛，就去问那个沈先生，啊，一明白的又靠吴雄然先生对我的业务做最后的修正。好，在这个一个学期，终于把这本书。苦苦的完整把它读完了，后来也把那一的稿子也有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初步获得了那个力学在内的音乐声学，因为音乐声也是一门学科，新乐声学里面它还包括那个力学啊。那么这个里面都有了。好了，到了第二学期这以后开始了，那么就是我们这样。跟沈思波先生跟我再要继续上课了。那么沈思波先生他知道我选修过那个刘金钊先生的古琴演奏课，他就向我提出问题。他说那个古琴的音列，有人说是纯律，也有人说是三分省一律，究竟是什么律，你去弄清楚啊。沈先生再一提问啊，其实他是用理论跟实践相结合的那个教学法引领我进入那个琴律。那么在沈先生的指导下，我就去那个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着重比较古琴上的那个陈列和三分省一律这两种律之间的差别。好，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对于沈先生那个提出的要我解决的问题呢，我有一点点自己一点点看法了。那么对沈先生说，我说我，他们这样说也是这个也是那个，我认为是他们度对，有度不对。哎，沈先生心里到底什么？你怎么这么样说的？这是你讲讲你的理由感，啊？那么我说他们度对。因为古琴上都用过陈列和三分省一律，说他们都不对，因为古琴上用的早期用的是陈列，后期转化为三分省一律。啊，沈先生听得大家没意思啊。那么另外呢，我有补充，我说我有还有两点那个学习这个体会啊。一点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对于分辨古琴所用的律制，我认为就在缺乏测音工具的条件下，可以从古琴的调弦法和击谱法两个方面来观察。啊，可以，因为呢，当时学校也没有测音工具什么东西，啊，那我想就是我用这两个方法来解决，啊，一个是调弦法，一个是那个击谱法。那么。进一步来看呢，琴上的两种律制啊，就是当时称那个纯律，还有三分省一律。那么它们的有区别在于，在调弦定音的时候，采用琴上的十徽、九徽、十一徽的暗音为这是为就是他采用这三个微微的调学的，就是纯粹的调学。完这个采用琴上十回九回不用十一回定律的，那就是三分省一法。那么这个例子这样就那个就变清楚了。还有一点，我说现代的琴家将早期的陈列琴谱在打谱的时候全部都改正。三分省一律琴谱来演奏，而且还说呢，就是前期的古琴的记谱法不精明，有错误。我认为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妥当的啊。因为我来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这个，我认为这个曲子是纯粹的琴谱，但是他们 经过他们那个打虎队，他们不是把那个村里都改掉，都改成三分之一的。那么我想这个时代你就不合了，是吧？你要打虎应该说是你要讲就是这是宋代江白石的谱子。那么你尤其是江白石的谱子的时候的用的，你就要按照它，不是这个，不是说因为这个不合那个三分之一的，就是有错误的不精明。我想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好，那么沈一山听了这沈听了很高兴，他说这个你蛮好啊，你最好再可以开始在古今这个历史上你可以写的文章了。好，那么于是我开始现在沈西山的指导下开始走上了写作前列文章之路。我第一篇文章写的就是关于我国古今的阴历问题。好，这个文章写完以后经过沈先生看过，他说这个小的还可以，他建议我呢去投稿，投到人民音乐一个辅助的刊物叫音乐论丛。人民音乐可能大家知道的，音乐论丛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因为办了一段时间又办下去。但是文章投出去以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得到编辑部的回应，我不免有一点失望啊，我想这个大概是不行了，这个稿子没有用了。那么好，有一个这个我这里提的叫第一次想不到的通知，是哪里通知的呢？在那个1963年，那是我大概四年级了，上海之声那个时候，运办，他来通知我，他说陈英是，有两位中央干部在锦江湾地，要你去跟他们见面。我想我一个学生怎么去，找中央干部？我跟中央干部有什么关系？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我那名字搞错了。他说不是，你是不是陈先生？我说是啊，那就是你，你赶快去，他们等在那里。好，我想试试看，看跟中央干部怎么样子。那么跑到那个，因为那个国泰电影后面就是锦江饭店了，这俩走那时候没有什么出租车什么的，只能去的，去几号房间，我都敲门了，敲门出来看。有两个老先生，他两先生一个，他自我介绍是，叫扎富西，这位有点介有介绍了，他手里拿了一个稿子，有跟那个介绍，这是那个，这是这是那个叫中，他是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另外一个呢是音乐家协会主席。叫什么学生？ 吕基， 就是说呢，这就是写这个文章的，这个陈英石给介绍给吕基。我就想，哦，我是等这个文章嘛，这是原来在你手里啊。那我后来推想了，就我这个文章拿到人民医院编辑部，可能没有人对那个情历，他们。因为锦历比较那个少见的，可能他们是没有把握，所以呢，请那个请古琴家那个扎夫西就来帮助这次审稿。那么他呢，后来就是叫我坐下来，他把这个稿子来谈，跟对着稿子的人来谈了，他们对我提了一些意见。什么有些呢你是重复的，有些是重复的啊，稍微你这个就修改一下啊，修改以后呢已经录取了，可以登，我们可以登了。那我想到底你好拿了稿子回去高高兴兴把这个说自己就这样。好，去改好以后再去投资技术区又没有消息了， 那为什么什么道理呢？道理来了，那个时候啊，不晓得你们知道，就是大概是在64年、65年，那个时候就是毛泽东有一个批示，什么批示呢？就是你们那个几个那个协会，啥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什么电影协会，好多都是这个协会。他你们这个学会啊，不好好整风啊，就要变成贝多芬俱乐部了。那在匈牙利，那在匈牙利，又出现那个反政府的动乱，当然也叫动乱。那么就是所以呢，里面就是好像有13个协会了，所有的协会都停下来整风。那么好，一阵风呢，那个我头高的音乐论丛也不出版，停刊。那么后来编辑部他们给我写了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因为阵风，我们这个刊物暂停，所以这个稿子呢推给我。哎呀，我这里很失望，本来很高兴的啊，那怎么办呢？他们也停刊，我无能为力，真的停刊，真的收回来，那么只能这事情了吧。这个也是在我的叙事上来说呢，这是还是一次第一次的打击。那么好，更大的打击来了，什么打击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学术研究停止。我在这个开始文革的时候，就先是抓一批这个叫牛鬼蛇神，把这个就是要老教授啊，这是郝老师，都把他排队以后，并且包括贺陆天也在内。好，那么我呢，就是那时候我青年教师刚刚，我1964年毕业，刚刚当了两年那个青年教师，青年教师都当时还没有教程，就是第一年要到乡下去劳动，去劳动参加那个叫四青，你们不晓得四青，知道不知道这个四青？四青就是就像现在那个反贪污啊什么的。那么我们呢，都是当时是工作的队员，因为你们都是大学生嘛，要做这个事情，大概要搞到了一年。现在一年之后，那么就是1966年嘛，就是文革就开始了，开始嘛就是当时用什么东西，大字报，你们可能没有看见过，电影里有的电影里。都是大字报。那么就是把这个于慧勇老师定，把我还有沈恰还有一个张德成，把我们四个人，就是一个反党小集团。反党小集团什么呢？因为于慧勇老师呢，他要编这一本书，就是枪支关系，那么。另外呢，那个时候他开始已经到那个上海京剧院，那个京剧院要那个搞样板戏，因为要搞样板戏呢，江青手头看看这，江青要求也蛮高的，看看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他后来呢，他突然在那个上海戏剧，还有文汇报看到了我老师。几篇文章，这一个呢是评北京来的沙家坝跟红灯记啊，这两个戏就是江青欣赏的观的啊，他的那些评论，还有一批文章登在那个上海戏剧上的，就是关于革命新的京剧音乐的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的 不足的地方，啊，那么江青一看呢，看看这个人是懂京剧、懂音乐的，所以他就问张春娇说：“这个人是谁？”张春娇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他们再打听，哦，再打听，一看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理论专业的一个教师，当时他还是讲师。那么好，周老板其实马上去召见那个，那个玉先生到那个锦江湾的那个就叫文化俱乐部，也做他那个谈话。谈话嘛，他一问说我们还是老乡啊，我老师是山东人，江青也是山东人，好像很谈得拢，所以呢，甚至还要重用他。那么上海的几个系呢，就要委托他。让他音乐不方便，也让他来负责。那么玉慧云先生呢，他这个事情多了，他有的时候他想的东西啊，就来不及记，所以我们帮他呢，就是他召集他讲，我呢就是拿一个那个录音机，那么就是录好以后，那么把他要整理出来啊，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在文革里面呢，他说别人反党，我想这反什么党，在京剧里有京剧里面这一家共产党好的，哪里反呢？而且呢就是组织去大字报，他只要那时打到一个人，我就去批大字报。那么我呢也跟了在那个教室一道，我看看那个，我不是党员，我一看这个党员，他们贴不贴，写不写？结果我有一个那个夏野，啊，夏野老师，真的非常好，还有一个什么雷国杰老师，他两个是党员了，他们不写，那我想党员不写，我也不写，那么好呢，你不写，好，你是个集团，我的大字我也是一房间，哎，我想我还是不相信的。那么现在我后来把他编成什么呢？编成一个，也不是牛鬼蛇神，也不是革命群众，就是在这边缘上，就是一个牛鬼蛇神，一个革命群众。那么我们只是群众。开会的时候，革命群众嘛要开的时候，群众不好去。那么我们另外几个老师啊，也是群众，不是那个牛鬼蛇神，也不是那个革命群众的几个嘛。我们这另外一届，另外一届嘛，就是这是那个，还是在自己那个讲不一样，随便要等待下时间到了啊，那么开会嘛，大家就回去。好，那么有一次想不到的通知，那个也是院办，那是不叫院办，那个是共青团进驻，就是现在这个鹤楼厅对面，那个地方，哎，他一个共青团的里长通知叫我去，是我的。作曲系我们和你丙的丙的作曲系的各叫各位那个主任，他到我们的各群众这一组里面，就是陈院士，你到那个就是什么办公楼那里去一下，找那个中心的连长。我想我也说什么问题了，有点哈老老的这怎么去？那么叫我去嘛就去。好，一去了以后，连长给我下命令了，他说你现在给你的一个介绍信，我一看是那个葛薇薇，就是上海市歌会的介绍信，你马上去到北京，那这里的车票给你到国务院文化处报到。我又听了一下，我是啊，革命群众还不是革命群众，那怎么 一下子啪嗒跳到中央去了，啊，那么他看看他这个是不是开玩笑，还是正儿八经的，那么所以马上就是拿了个这张票，我们这里有三个人，三个人一起到科委会文化处去了，那文化处在哪里还不知道呢，到了那里后来，他说在火车站没等我们，嗯，好，那么就去了，去了以后啊，我做什么事情呢？我就是开始我们去编那个战地新歌啊，因为那时候样板戏也是只有八个样板戏，文艺活动啊，其他都没了，要听就是跟电视里那个收音机里面开出来的放出来就是八个样板戏，新的太少了，所以呢要发动全国创造这个歌曲，也收录，是一段，也审理一段，是收到，就是中，等于是文化处是文化部，等于中央了。我们去编这个，把挑选好的就编那个，歌书唱歌的书。那么编了一段时间呢，出过一本，后来出第二本，后来一个私信来了。就是毛泽东啊，他那个眼睛看不出了，眼睛看不出了，大概是白内障啊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医生呢，他给他出了个主意，就说你主席你太辛苦了，你应该呢听一听音乐，啊，听听音乐啊，不要那个坐办公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江青就听到了，那么江青就把这个事情就他拿过去了，他拿去以后呢，就交给什么？那是文化组，后来变成1975年是的，变成文化部了，就交给文化部。交给文化部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郁文老师就是已经做了文化部部长，本来就是原来是。文化组的副组长，那么于老师把这个任务接下来呢，他也把我找到去了，要我来负责，要做一个叫录像组，要把全国最好的唱得好的，都集中到北京来，那么因为唱得好是唱什么东西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毛主席啊喜欢那个诗词的，啊，江青是知道，主席就是拿诗词，把古曲把它配起来，再搞这样一个录音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个任务。那么我呢，就是作为是这个组的负责人，在戏院旅社，你们不知道去不去过戏院旅社。一张房子的作为那个我们的排练的地点啊，那么你排练嘛，先是编，现在要把那个故事编出来，然后嘛再挑人来唱了以后呢就录音嘛，就是录好我们进审查一下，好了就要送到那个送到那个西直门那边。尤其是汪东兴，那汪东乐会，其实由汪东兴再送给那个主席听，啊，就这么个情况。好，弄了一段时间啊，哎，他这个主席的白内障好了，他传达下来，这是西汉诺克来，头上一个有一丝白发。他也看得去了，他也看清楚了，他说这把告诉西汉的话，你上面有一根白头发，那么就是表示说这个资料就有效了。好，资料有效，接下来怎么办呢？就是那可以看，好，有看嘛，那就有电视了，电视嘛就是。现有的电影电视主席都不要看，他讲的 他还是出出来写的，这光屁股洗他不干，啊，所以要那么一想就是不要看这种嘛，只能也是去用那个继承传统的这个话，啊，就是来叫把那个旧的戏传统戏了，把它一幕一幕面都录起来。那么那个时候经过文化大革命啊，那些著名演员啊，都吓得经过那个吃了不少苦啊，他叫他们来顾虑重重，他们不敢再搞，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会搞了，不懂不，那怎么办？这个又不好，那个，这是我们的这是一个中央交办人，就不可以那个只是说这是毛主席要听，这个话不好讲的，那讲了以后就你是犯错误的。那么这么讲，好，就是先是这个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搞录像，那么它是一个录像的时间比一个录音的时间要长得多啊。那来不及，好，新营也来，后来北营也来，这位还不够，长营也来，这个上海也来，那么这样嘛，几个厂啊，在弄啊，那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啊，我再弄了，就是弄了六十几部这个，就是那个传统戏，哎呀，我那个辰光是最辛苦，开夜车不要了，开到通宵不要了，开到多少？因为一个要催的要接要任务要完成，而且要完成的话，那个这不好的就是要退下来，要重搞。好，那么再搞的，一九七五年，啊，七五年呢，不还在继续搞的，一直搞到什么呢？搞到1976年，毛主席辞世。好了，反过来也是个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我呢有时是反党集团了，有时议会用的那个反党集团成员了，所以怎么样呢？要隔离审查，要交代。我想我交代就我交代给这个毛泽东在搞录音录像呀，对吧？我是一个那个态度，那个时候还自不量。自己不就是什么说法呢？就是给你们对头的想不到那个，还是梗了一些了。好像我做了这个事情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为毛主席服务了，你们还要讲我什么东西？好了，态度也不太好，把这个隔离起来审查。审查你审的东西，我也是要审不住的，一定要叫什么？我们是上海那个暴动，我们在北京哪晓得上海暴动？啊，这样弄，一个隔离了七个月。这个隔离时的不是那个住那个监狱，还是这个，但是这个比住监狱还难过。为什么呢？住监狱判刑的，你住一年，我得才两年半年，对不对？但是这个隔离审查啊。隔离审查他没有期限的，不晓得那是查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个是最讨厌的。而且呢，在那里呢，当然是没有事情做的，每天就是吃饭到他那边送过来的，工薪的在那里送过来，这吃饭啊，就是吃饭睡觉，吃饭睡觉，这么来。那么我现在后来想呢，要想个办法。以前的是什么列宁啊？什么革命干部、革命的人，这个，那吃官司的时候都在那个学外语的，哎，我想趁这个机会啊，我学的外语。那么怎么学呢？他是规定的这个审查的人啊，书一律不可以带，只能带啊，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其他的书一律不许看。那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刚巧我有四卷这个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那么我给我爱人啊，我当时我已经看看苗头就不行了， 我说如果我他们管我的话，你以后别的东西不要拿，就拿这个那个试卷这个毛选的英文版跟那个核定本那个两手你给我拿来。那么他们我在看，你看什么东西啊？我说我看毛泽东选集啊。他说你看得懂啊？你看他的我可英文了，我看不懂我还看那个什么？他们也看不来的，这看看的不是中国字。好，这样对照，我对照了些。后来我领悟了一点，我们的英语为什么学不好？就是我们学英语，就是按照什么学中文的办法来学的。学中文那么字写了有多么就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不对啊。中文有，因为你是中国人，你们自己学不要学语法的，对吧？你外国人，他的语法跟中国语法不一样的。那么我读的时候，一个是要查字典，然后把生字都弄出来啊。另外一个嘛，就是用对照。哦，原来就是一对照了，这个一句句子怎么发，这个发那么弄，所以这个七个月关在那里啊，收获蛮大啊。因为收获蛮大要出来了，他也不管说是他没有期限，他最后那个说是那个时候有一器官的你这是一个吕振明了，他说给我们按理的说了，我们要出去了，因为有人说了，这个我们这种隔离是违反宪法，这宪法要有人身自由的，你不犯罪，你不好管的，那么大家都开心就出去了。哎，出去以后呢，他这给工资不给工作，还是就放在你家里。那么家里呢，他有一次嘛，他们要我去。回到一个文化部的机关叫政策研究办公室，叫我去，我想我要我去上班，那我说我不去，我这个政策我不知道，弄了不好，你又要把出事情。你说这个是什么什么部长什么规定的？我说什么部长也不管，我英语回老家，怎么他们拿回来怎么没有什么办法？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我还是待在家里。我想呢，待在家里还比较自由。你到那里上班，看见好多都监督你的，对不对？你在干什么事情的？好，那我看了嘛，我英语学了有一年里头了，像。光学英语，光学那个毛泽东学这个政治词汇啊，政治词汇这个对我们搞业务的是没有什么用处了，肯定不有用的。我想既要学那个专业的啊英文啊，然后就是再可以再看。结果我到北京图书馆，其实翻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叫《宋代音乐文献》。分析研究，哎，我看看这是宋代古代音乐史，对我还对录制的啊，那个，我就借了，就看了以后呢，哎，我觉得这个作者啊，这个作者是谁我还不晓得，啊，他就是起的一个英语的名字。那么一个单位我也不晓得，叫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么看了以后呢，我就有一些问题啊可以讨论，那么我就写了一封信，写给他，就是说我的看法是怎么啊。结果呢，他。很好，我写的是哈佛大学，不是写的这个那个 现在那个现在的那个剑桥中啊，我写到写到那里就是另外一个城市去了，但是呢，就美国人不错的，你写了另外一个城市啊，他一看哈佛大学是马上会记得去的啊。那么就是哈佛大学，我继续我信继续以后呢，马上我收到回信了，比那个投稿要快。他的意思是，我这本书已经写了13年了，出版了13年了，还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认真的去看，啊，所以呢，我要请你来到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一年，工资$800，医疗费公积，来回路费公积。哎，这是好事啊！好，那么先，但是我马上把那个他寄的那个邀请函，到我那时候还在北京，因为我被到那个寄到这里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呢，那个丁三德你知道，丁三德副院长，他是决定马上就可以叫那个。但是主咒部门呢卡住了，这一卡你不晓得要卡了多少时间了。因为什么呢，那个赵露兰啊，后来他我回信去，我说是从我讲，他呢后来晓得他是赵元仁的大女儿，赵元仁晓得吧，赵元仁有名的艺术歌曲，哎，在教我如何不像他，就是这个艺术歌曲的他呢，带了这个他大女儿，就是赵露兰，就是他的大女儿，他到访问中国，结果那个时候待遇很高，邓小平接见，哎，他白天就是去邓小平接见，晚上呢来他来接见我，让我来谈这个。他来碰面的时候，他跟我说，你怎么那个你是为什么不能来，哎，我说我就是犯了错误。所以没犯错误，哎，那么你工资有余的，我说我工资有的，哎呦，这是好呀，这是我们要是亲家的两学年才轮到半个学期，你们就是不工作还拿工资。我说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哎，那么好了，你好好再等下，你等，还是希望你来，我们一起再研究了，再把他的这本书一起修改。那么好了，他一来啊，他们这很自由了，每年都来。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我来北京的时候也是每年，我回到上海他也是每年来，每年来说，哎，怎么样了？那个访问学者的事情啊。那么我说我要去问啊，去问呢。问这个组织啊，都是一样的话，这次也是讲这话，那次去也讲话，叫再研究研究。我也要研究，这个研究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了，我都要泄气了，所以我就也想忘记了，啊，所以呢这个，这个。但是呢，我那个学英语，后来我因为对他那本书我也翻译了，翻译了，但是那个，学了一点英语而已，那么工作也不做了，反正，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后来就是在那个，他们还是要我去，后来去就是，大白鹤全书音乐舞蹈剧，他们那里差人。 就像我讲，大百科全书工作呢，还是比较结合专业的，主要专业的我那头去了。好，那么结束了以后，那么我就想起了，因为我关在那里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沈先生，沈志波先生也比较欣赏，还有那个张福熙也很欣赏，那个杨英六也很欣赏，我想这篇文章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把那篇文章放出来后来就还是谈那个古琴音乐的，还在有了啊。好，那么这篇文章拿出来以后呢，我又重新修订了一下，这个就是题目改了一下，改了一个叫论证中国古代的成立理论，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成立理论出现于比西方早，是吧？我一个是拿这个几十条以后呢，一个是姜夔的那个折上的五岳，拿他这个作为证据，所以呢，我而且应用数据线来计算，所以这边比较硬的这个，所以呢，在中央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学1983年的第一期上那个发表了，那么当时啊，我的先生啊，一个是余惠勇先生，还有一个是沈志波先生，都在文化大革命被自杀，心里想这是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我的那个沈志波先生，他为什么自杀呢？他因为在革命党的时候有地下工作，地下工作就是那个江春芳啊、周扬啊，上海一批文化进步文化，搞那个时代周刊，那一批人啊，他们是地下工作，但是呢，沈先生也跟他们接近了。他有一次在一个美国一个什么，后来说是美国这个叫美国叫什么机关啊，就杂志董事长，你们晓得吧？中美合作所，我的沈志波先生外语很好的了，他叫他，他们当年去这么一个位置，派他去面对继续，可能啊，去的时候当时有一些什么，那叫情报了，所以提供了一点。那么好，结果这个事情后来中美合作叫中美合作所。就是后来解放以后嘛，就都赶走了。那么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吧。好，文革的时候调出来的事实。那么北京红卫兵什么也来了。那个我们这边党委呢也泡材料了。那些我问了就沈志波先生，这个嘛就是说。你去问江春芳啊，江那个周扬啊，你们去问他，问他好了。这是我是干革命事情，他说什么周扬就他们都已经关起来了，你还老什么？好，等一下，这样他这个事情讲不清楚了。好，加上这样一个，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1968年他就死，都吃了安眠药。过多的安眠药就是，那么我的那个余惠勇老师呢，也是自杀，只是这个自杀也是很难过的。他 他是为共产党是卖命的，为了这个什么文艺革命啊，对吧？但是他是本事有的，大家都是他搞的音乐那个唱腔，你们听过啊？他自诩为无产，这个自诩为无产，后来也是杜鹃山啊、海港啊、龙江松啦、啊，这个音乐都是他配的。这样辛辛苦苦的一个人，因为认识了蒋经，先倒了大霉。他是在什么地方呢？华国锋当了这个主席嘛，开那个十一大还是十一大啊？他这个报告里面就点到什么上海的马天水啊，包括那许金贤啊，还有俞若勇，把他也点进去了。那么他也得想这个说不清楚了。他是党员。沈志柏现在不是党员，他是那个东山东来，我去我们的学校里面发展找党员。那么我们学校也档案的了，文革以来他破了一张，也是很恶毒的东西了，就是我的老师是在山东的时候，他是参加那个这个就是八路军的，北方是八路军。八路军的文艺团体，那么他年龄还是就是二十多岁，二十几岁了，就是那个十八年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山东啊，就是拉锯战，啊，一下嘛，这个地板向你来，向着我来这样的。那么他有一些慢慢形势很紧张了，要撤离了，他现在你们都好笑的。他还拿这些下了一张小纸条，下了小纸条是拿了一包东西，包好，然后我们再塞一张小纸条，叫国民党官兵弟兄们，就下了一个这个字，我是什么什么呢？什么？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我这包东西呢，我不晓得我是在战场上可能是牺牲了，死掉了。你接到搿只包裹时呢，我为侬去把搿只包裹里东西送给我老娘，就是这么一张东西。而且怎么回事？后来闹大呢？他也是很单纯，把这张纸啊去给指导员看，他说这样，他年轻啊，就是你懂事点嘛，你不要写，你不要给他看，写了也不要他看。对吧？他批评去给看了，那么好了，一看，嘿，小资产阶级什么东西，过去了，批评了一通，啊，后来那个，但是呢，这张纸呢，摆在档案这种到也有，结果拿出来好了，拿了这一张，作为他的一个罪证。啊，这个事情呢，你们想，你们可以想一想，他这是反革命，反的什么人？他是一个小子啊，太小了，啊，太孝顺父母了，啊，那这样的事情呢出来的，他也走了也是很，啊，很说不清楚的，现在家里很惨，现在这留下他的妈妈、爱人、两个女儿。还剩只剩一个，只剩了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就是再回过头来啊，我写的这个文章呢，我想这个我还应该算是对那个沈，我这篇文章沈志柏先生辅导我的，我应该表示一个回应，所以呢，在这个中央音乐学会登的那个文章中间呢，我就写了。附记，啊，附记就是说，笔者于1966年在沈志柏先生的指导下，获得了初步的音乐、声乐和理学知识。沈先生又出题要我研究古今音律，后我写成《关于我国古今音律问题》一文。本文是在旧稿的基础上，又对于我 各国对音乐音律理论试着进一步研究，仅此对已故的沈志伯先生深表怀念。啊，这是新闻，我心里当时很难过的事情。好，其后呢又写了广陵散谱立学考试，登了中国音乐1983年3期，还有几十条幽兰等等这些什么的。当时呢我一个是那个隔离审查出来的时候很灰心的，我在想这些都完了，我把这一次啊好像像以前的右派分子一样，当了右派分子啊他不给你发表的，你写文章他不好，那么我们先学的这都就是要写文章。哎，但是啊我到那个中国音乐，中国音乐这个我一个同学领过去跟他谈话的时候啊，他对这个态度啊，他说我们中国音乐啊只看文章不看人啊，我不看人，你文章写好了，你文章写得好我们就得。我想这个话我觉得正好，我想可能他以前可能是不会打过右派的，他有体会的，他有体验的啊。那么好，我中国音乐怎么也得，这个那个实际上就是一篇一篇的，其实有可以登了那些中国音乐，特别中国音乐登的比较多啊，还有这是那个幽兰琴的那个。是中央也那个这个去看，这是那个北大道人，好了，以上特大的展览，我对我来讲，可能在你们甚至可能想起来无所谓的。那么，因为在写文章的时候接触到那么多的古今那个情侣的那个资料了。哎，我想我这个资料还要写不完啊！我想这也集中现在那个写一本那个情理学，我有这个想法了。因为那个当时那个组织上他没有安排过工作，当然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跑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安心心在家里多多丁丁写书，不到一年的时间。写完了那个秦律学的那个初稿。那么1983年的夏天，我将那个初稿请缪天润先生指教，因为缪先生我怎么知道呢？我以前也这读他的书，没有看不认识他人。那时候不是留下来搞那个大白鸽情书音乐舞蹈剧嘛？音乐舞蹈剧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缪天润，这个老先生。是天津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那个写的那个立学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你现在像我这样大的年龄的，搞立学的就是看了这本书，他这本书我去他很认真，他给了3遍，啊，给了3遍，所以还是比较有威望的，他也是那个大白鸽情书那个。音乐呢也是副主，但是他呢很认真的，他很在83年夏日的盛夏，将全部的书稿他看了一遍，除了有的书稿上做修改的地方，他就是有标举，这些有批语，也有要求全面的，相关呢。提出那个修改意见，而且呢，缪先生呢还特意把这本书介绍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啊，那么这个事情我是很高兴的事情。那么好，他的信怎么讲的啊？他在1983年7月20号给出版社的行李之处， 是介绍人陈英石、秦立学给立社出版。史书我看了一遍，觉得他在古今文献中整理出励志问题，是新的发现，也是一本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我亦有出版的价值，故特为介绍，请李社予以考虑。啊，这是一个等于是介绍信。好，我现在当时还是北京了，我领拿了那个初稿，还有那要写的那个介绍信，啪啪啪的赶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投稿。投的那个稿呢，因为就是我们音乐学院毕业的，认识的也是朋友啊。那么他当然是答应他了，可以，因为那个是去出版的嘛，出版的啊。那么我当然也高兴。那么这等，我是高兴，这等了半年的时间啊，这不也是拖拖拉拉。我这个人急性子了，这怎么也会了。后来去问了，我问我同那个同学，他对我觉得实际上还没有办法的样子。他讲，商业单位里的某某人，高速出版社，我的书不好找。哎，我想我的文章不是到处在很多都在发吗？个出书跟出文章有什么两样，对吧？他不干，所以他把稿子还拿去。哎呀，我这是想倒了大霉。这是我在学术研究上也受了第二次莫名其妙的打击，也是一样对我来说打击。辛辛苦苦搞了一本书，拿到那里去，就人家也是回过来。好，1984年。9月，我从北京回校工作，系里面分配我的工作是给外地来我院进修的学生开办叫中国古代音乐史课，还可以向那个硕士生留学生开选修课。好，于是我灵机一动，你不给我出版，我在学校里我作为教材，我叫教务库打印，一打印，一面呢又不是那个不光明正大的人，那个人是我知道的，那不好讲，好的是他死掉了，这种人你看，这就是小人，真是小人啊，这是小人。好，我再继续研究。哎，你不让我说，我研究可以吧？时间来不及了，几点了？现在一个小时。好，就是这个秦立学，这个秦立学是我就是沈自白先生的，就是那个朋友江春芳。我也叫江春芳，我是。沈志伟先生的学生，他是第一任的《大百科全书》的主编，我也是给他，我书写好，那的写好以后，请他提一个书，也他也给我提了，那么最后呢，我就放在那个学校里的那个教材，好。1985年，那个主档，那个是这里不对了，那个主档不让出版秦立学的人， 不是那个人主 档，那个不打错了，要注意，主要是讲的是秦立学，是那个人。主当不能出版的秦立学，获得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材一等奖。好， 对， 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第一就是1983年第一期上发表的《论证中国古代的成立理论》一文，被评为上海市1979年到1989年的职业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啊，那是这个证据来了。上海市职业社会科学奖被评为上海市1979年论文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好，我想那个你看你这个人不然出版，那么我在这里得奖，心里也还是蛮舒服的。好了，到了1995年，又得到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讲起来这里，有时间嘛，可能，稍微可以说两句。为什么一个一等奖空缺呢？他那个这次高等教育部，就是教育部了，高教育部，他这次评价呢，就是要你全省市、全国各省各市的得过奖的奖来评，没有就是得过奖的，你领不到，你来你要那个。那么我这个奖呢，刚巧是得到过的，所以学校里把你送去了嘛，就，先得了这个奖，这个奖等出来呢，原来是一等奖，那个吴钊老师，他是评委，吴钊的估计的他也是要这里，也要讲座的，他们评好以后。评为我一等奖以后，先要登那个《光明日报》，那么就是那四种了，我当然现在都有的了。就是这个登出来以后，就让你们广大这个那个内行啊，可以去看出来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最大的就是有剽窃，啊，有剽窃的你也告，马上就可以取消。啊，我这其他啥什么问题？那么我这个一等奖，哪里会得比空缺呢？也有几个不光彩的人，他不是来给我指出我什么什么问题，他去到那个什么，写信，后来因为我给你搞不清楚了，因为就是这个几个人，哎，弄了以后，怎么搞的？评委我们大概怎么也一些。不同意，好，那么这又没有办法，最终就是把个一等奖搞得大家不要拿，一定要空缺，所以我也就拿到这个二等奖，啊，这是二等奖的奖状，好，那么拿了这个奖状呢，当然我也更加来劲了，对我鼓舞很大了。就是，我这个诚意是还没有废，我还在干啊，所以呢，文章一篇篇的发。那你现在光是古今情理的文章啊，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研究项目是什么古谱研究，灯光乐谱。这都完全不跟境内关系有的，我所以不讲啊。大家看看好了，讲几上一点时间。好，大概是有28篇，从他那个就是那个一等奖空缺之后，一直写下来的。这个好，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阅历学打开了我出国的大门。那那个意思，哪里桩事体呢？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要出国去就是研究，再研究。你碰了，我说也不去研究了，我不要你们研究了，我算了，哎呀，放弃了。但是呢， 我得请你学那个有选修课，有一个澳大利亚留学生叫曲秀梅，上好课说，哎，陈老师，这，他说，我们明年那个澳大利亚音乐学会第十届年会，也是召开年会，你能去吗？你能参加吗？啊，我想你一个学生，是你能不能决定我参加不参加的？我也不大相信了，还是你讲讲而已的。我说有谁信？哎，可以，我想你弄不成的，所以我心里不抱希望，因为有什么，有这个再研究的，那我要不再去碰壁子，要他们发签证，不是也要来再研究？如果说要就算了。哎，但是那个哦，这个刚才我讲过了，我不要再说了啊。就是，再研究了。好，不掉过了一段时间啊，曲秀梅真的把真的邀请函子给了我了。哎呀，我想真的了，他不是那个学生说是，还刚啊，我想，我再去碰一局，我说其他那个组织嘛，我去碰了，我再继续找院长，商通，好，商通院长。很生气，立即，本来好像他是人事管不上的，他不知道怎么我用哪个德高，他就批示要人事科协助办理。好，这样，1987年5月17日，我终于啊飞机到香港，香港到这个到澳大利亚，第一次出国门了，啊，这是第一次，那么。年份是1987年，这是个5月17日，这个日子还值得这个记住了。那么我去了澳大利亚，我一下弄不懂，这么你请学者是到参加那个学术活动，为什么不通过组织？我们按照中国要是这一套的了，我给那个不是曲秀梅，我给那个一个。曲秀梅要曲秀梅来，实际上是叫曲秀梅的选择。我说你们怎么邀请函开参加会，为什么叫一个学生来给我，不给我们的组织？他说我们试过了，我们给了组织来的都是官，不是学者。哎呀，原来如此。所以他们也不给你那个几个，我宁愿交给学生，挑一个正才实学的那个老师去了。哎，那么呢？我想我这个他不听我越来学这个人没有，我这啊也永远现在还在研究了。啊，好，其实嘛就是，我特别优待的，就是他们其他的。这个学术论文也是像这样的，要几分钟。我给我因为还要翻译，所以给了我一个半小时。你那个这个叫，我来就是他也写信里也讲清楚的，就是我的这个专题发言。我写的一个我的题目就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力学，这个载体报告。报告中的第一部分跟秦力有关的，秦力和实则，啊。好，这一次出国的经历，以后再出国的签证就不是问题了。为什么中国就这个样子？你出不了国，一生一世就出不了。你出了一次，哎，他随便你，随便就走。哎，好了，这样的，这是我呢，马上就是1989年，接受英国女王大学人类学系邀请，当一不是其。澳大利亚去了是20天，不是20天，他是要为期1年访问学者，访问学者，他的待遇也是蛮高的，他的一个月是1000英镑，1000英镑当时是多少？是。14000，啊！我吓坏了，是是是 中他们不出来，不是一年还是当时一个月的。哎，后来就是我问他了，我说这个是不是没搞错？他说没有搞错，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副教授了，他说，因为你是副教授，请我的人，他说你的钱比我拿得多。那么就是他反过来是，你在那个国内啊，你的工资拿多少？我的国内工资当时是120块。我恨你的吹牛，我说300块。我不敢多讲啊。哎呀，那是想哈，那是万元户，一个万元户是吧，还是了不起了。那我一个月就是个万元户了，一年就是12个万元户啊。哦，这样去了，那么一年就是时间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邀请我是叫一个德国的一个教授，叫沃普特，沃普特一个老师，他的老师啊，在那个剑桥那个剑桥大学，就也是英国的。剑桥大学比女王大学要级别要高一点，你们知道这个大学吧？剑桥、嗯。好，他这个老师晓得我来了，我就是要走了，他又来聘请我，邀请我再去搞这，而且级别也高了，当半年不是访问学者，这帮我们。访问教授，哎，当然我这个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是吧？好了，现在这样回来嘛哈，1994年9月到10月，应邀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国立音乐大学、大阪大学、琴音艺大学、武昌野音乐大学、日本音乐学会和东亚音乐学会联席会。巡回讲学，这我一直来去那个讲，讲了都是在那个历史一个方面，一个是古谱啊，特别是那敦煌古谱，因为敦煌古谱它是林青山是第一个翻译敦煌古谱，啊，所以我跟他那也有关系的，不过这是很遗憾的就是。林青山已经早就已经，大概是在70年了，1975年他就死了。好，另外还要再就是到那个香港后来是来了去多少次什么叫忘记得了，也不晓得。去讲那个古代药铺当面包铺啊，后来嘛，再来就到台湾了，台湾也去了。后来这个就是。又到韩国去了，又到韩国，到蒙古国也去了。昨天晚上那个蒙古国的，请我去齐梅哥还得给我打电话，都认识了不少人，啊，还有在阿肯色这个音乐系的访问教授是我第一个在那个。英国的女王大学邀请我去的，但是呢，他应该去了就几年了，那是1989年，他2004年呢，他在那个阿肯色大学工作了，所以他从那个方面有请我去到美国，啊，美国那个就是阿肯色大学那音乐系的访问教授。好，还有一个好消息，从2013年起，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兼音乐研究所所长陆琴教授推动的。陆琴，你们知道吧？啊，现在就是有这有这两个头衔，是我的。同学都是那个夏野的学生，夏野，夏野我，他也是夏野的学生， 好，他想起来了，我有一本，他现在当出版社社长了，他想起我有一本情侣学，他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叫作为那个叫是一个专题，就是我叫违约啊，那能听到这个名字吗？就是我给你定一个约，你给那个什么书，你把它写出来交给我，我给你出版。好，就在今年的5月份要出版了这个情侣学。另外呢，我还在就2007年啊，12月得了一个金钟奖，中国音乐界协会的，音钟奖，就是我写了一本书的《邓王乐谱检验辩证》，在中国音乐金钟奖首次理论评论奖评选中荣获一等奖，得是颁证。包括有荣誉证书啊，有那个。好，今年为了表彰我在中国乐理学研究和邓王琵琶谱检验方面做出了贡献，所以呢，小建文府音乐奖筹办委员会向我颁发了第26届小建文府民族音乐奖。好，这个是他们给我的奖状。好，结束语。我想起来的是沈志宝先生，沈志宝先生呢开始指导我，一个其实我在一个附中当然打了一点那个基础啊，什么不懂的就跑到本科来让我学那个音乐声学，我就说出题目啊，就是让我进入这个中国传统乐理学的研究的奠定的基础。如果没有沈先生的启发引领，也许我是想不到会进入中国传统乐理学这个研究领域的。沈志宝先生种下了我这颗勤力研究的种子，这是他的第一步计划，我想是这样的。他启发我，弄我叫我怎么弄，他这是他的第一步，他不是的，他没有文革，他不是的，他还会教我很多东西啊。但是呢，在文革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因而他就看不到他亲自培植的种子是我发芽成长和在点滴的收成，他看不到。这是令人极其痛心的一件事。完了。 非常感谢陈医师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一场精彩的讲座。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和朋友。那么接下去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有没有在座的这个听讲者，就是想要给老师提一些问题？可以是涉及到情侣学专业方面的，也可以是涉及到老师工作于50年的经历的。 欢迎。 那个陈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关于情侣学上一个问题啊，就是看您的这本在情侣学这本书上面啊，他讲到了就是对于古人的那个5音12律这黄中大律，这黄中音的定音呢，对应于我们现在12平均律当中，你是用了 C 音来对应它。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用 C 音来对应这个，在对应它这个就是这个黄中音这个音高啊，那我是其实学的是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之前看到有一些书上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琴啊，它是琴弦，它张了松和张了紧以后，这个琴弦的频率是不确定的，所以说古人呢一直是用律管来定制音高，比方说金房也是定律管的，那么包括那个就是循序也是用定那个律管的。那么关于律管当中黄中音这个管子究竟是应该是多少长这个问题呢，我之前就做过一个有过这个思考，那么后来呢我在看关于那日本的尺八这种乐器的研究的时候呢，那得到一个答案，他说的是尺八的这音高呢18寸管的长度，他吹出来的基准音的音高恰好是黄中音。那么这个的话呢，我后来就想了一下，这个数字刚好也很有趣，18寸如果倍置呢刚好是琴弦的长度36寸，而如果说将18寸那个就对半折枝的话呢，它刚好是9寸。那么在您这本书当中呢也讲到一个啊，在这个书当中讲到有个数字是说在那个徐礼的实则论当中刚好讲到，他说是按黄钟之长9寸身为9尺，那么也就是说在徐礼这实则论当中他也认为黄钟之长是9寸，如果倍之是那个18寸啊。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数字来看，黄钟如果它是那个9寸倍之为18寸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尺八，不管是明暗对山流还是说那个琴骨流都山流，在全部按立住这个音吹出来的最低音这个G音啊，它这音是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这个D音而不是这个C音的。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就在您这书里面写到的这个黄中音对应C音的话呢，它这个依据是在哪里？ 我觉得你的这个黄中是 C 啊，这个黄中的标准音啊，历代没有一个规定，包括是就是外国定了，就是 A 等于是440是吧，也有这个规定，但是呢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这些都是一种假设，它这个比例关系啊不会变。你就是说因为那个 C 这个这是等于这个黄钟对不对，你这如果不是 CD 也可以啊，你不是写你们其他的都一个提高一个大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我用不贵的所有的就是力学研究啊，就是这一个相对相对的啊，也要看具体那个情况，因为是不但是各个国家没有一个同一个最标准，还有历朝历代啊，你说古代的皇帝他也决定的，我这个朝代像那个尺寸一样，他要规定哪里来，但是老百姓的唱歌你去管住了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用按比例关系的说都会通的， 或者说是不是就是说那个黄钟这个音其实您这边的讲这个 C 等于 C 只是一个假定，但并没有考定过黄钟在古时候究竟应该等于哪个音， 特别是一样那相对是因为一个是方便，你如果一下 C 一下 G 一下对方你都弄乱了，我刚才我给你最基本就独立妹妹说了谢谢这东西当 C 就是这个样子啊。 好，另外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呢，是关于那个就是因为我在读那个黄帝内经的那个灵书的时候啊，看到当中有一篇叫做那个五音与五味，那么在五音与五味当中的话呢，它将有个叫阴阳25人，将人呢分成那就是25个种类，那么这25类的话呢，我这就刚刚好就是保存了其中一些那个就大概的论述啊。它大概呢就比方说是把人分成有少指、判指，然后那个跟我们这就是现在所说的那个十二律当中的这些名字，黄钟、夹钟这样的名字呢，它是没有关联。但是呢，我一直想去考定一下，就当中比方说我们说是右指、少指、智指、上指、判指、左绝、太绝、上绝、大绝、判绝、右伤、少伤、太伤、上伤、左伤，就这些名字它如果说是25人，那么它这应该就在黄帝内经讲到的五音呢应该是跟我们的音乐学是有关的，但是一直没有相关的资料来就证明，哎，这到底是对于我们现在什么样的音或者它是怎样一个律学的系统，不知道这个东西您有没有去了解过。 这个东西啊都是个人也个人的说法，因为他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说法并不成为一个定律，你说定律的话我们也都会知道，但你我想你也解释不了是吧。那么就是个人他的研究按照他的那个习惯就出来的那一套，只要我们给他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了。所以呢就是你刚才讲的是 有的自己定名那这种情况也可以，他有权嘛，啊，这都你不相信的，对吧？好， 谢谢啊。还有别的朋友有这个问题吗？ 郑老师你好，我是想那个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我自己弹古琴，那么后来也自己去看了一些律学的书，那我接触到一些朋友，他们读了那个学了音乐，在音乐学院里面，有一次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有人试着去研究就是琴谱里面的旋律的调性，那么我发现也很有意思，就调性就很难，就是有时候他们去研究去把所有的音排列出来，发现就是说和古代的就是我们在书上的这些古调式不一定能对应起来，那我就想请教你，是不是因为就是在我们知道在明代的早期琴谱它是只有整数的会位，比如说在一些音位上记七七八，比如说六七，它是不是指七会八，而是指七八间，六七是指六七间，那么历朝历代的一些琴家，那不能说他们不懂，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演奏家，他对律学还没有一个深的了解，所以他在翻译谱的时候他可能翻译误了，不能说错，我这个字是不是应该这么用，就是可能古人写的是七八间六七间，那可能他古人根据这个律制来计算的话，应该是在七会六分这个地方，但是某一个琴家他翻译成了七会九分，或者说本来是应该是在六会二的，他变成六会四，那所以呢，使得我们后期的就是一些谱，就是现在后期的这些出版物上的谱音阶就发生了这些变化，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 对，你这个发现跟我的发现一样，因为就是可怕的一些琴家，拿那个自己现在的那个习惯来敲在那个古人的身上，我就是要戴帽子的，那明显就是不精明、不精确，有错误。但是你看清楚了没？但是没看清楚啊！我批评一位那个古琴演奏家，他把一首那个《广陵散》改了200多处，就是说是不精细加不精密，有错误。是管平武改的，管平武也是人呀，他改了他一定要算数的。那么你有我一个要看那个王思相的那个。广陵散是什么时候的？他为什么要七八七？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好算的，就是他不会就是跳，对不对？你那个叫我叫会金的那个地方，总是五六七七八这么来的，不会跳的那是七四啊什么这个一看就看出来的。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你比如说再讲的通一点啊，那个二胡它是更弦，它拉的时候它也不是为什么说七分八分八分分，不会这样，它有耳朵在听的，你耳朵用来干什么的，是吧？那么你尽可能当时的那个乐器它这么记的，你还原它这个印象出来。那么当然你可以不管你也有权利啊，你为不用啊，但是你不要说我这个就是北宋时期的广陵散，对吧？你这个方向就错了，对吧？广陵散这七八的不是你说的这种，你是强制说人家错误的不精明是这么个情况。 我接下去还有问题，不好意思再浪费你一点时间。而且我发现就是我用不同的调律法，就是用三分损益的方法去调，和用纯律的方法去调弦定弦，完了之后弹同样一个曲子它的色彩也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自己的感受。那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有时候那个古琴的那个就是记谱啊，我倒还觉得可能更早期的琴谱更适合古琴。我自己的一个小的观点，就是因为我觉得用早期的琴谱的记谱，比如说七八间六七间五六间，那我只要知道在哪个点就好了。其实就后期那个比如说六会二六会四，其实它也是一个近似值，它不是一个绝对值，它是一个近似值，它只是把两会之间就是均分成十等分，其实不是绝对值。那而且我按音的时候，就是本来这个音比如说我根据这么一个比例算出来在这个点上，但是我按弦它会张力变化，那么这个点其实又有一个细微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更早期的比如说像明代的这些琴谱，我觉得更适合古琴，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更我觉得反而更准确，虽然它不是在谱上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觉得更能准确的体现就古琴的那个音乐，我是这么觉得。 你说的对，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个一首这确实那钢琴谱包弹的吧，他弹来弹去，他还是十二个高低一个八度里面啊。那么弦乐器弹这个你标准的十二里耳朵好的也可以，你他螺旋什么的增加音色的变化也可以。那么这种如果有一个很好有修养的琴家养成了这种习惯，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更加发现那个弦乐器的它的能量，它一个是你死的，那这是收力，对不对？你握这个收力里还可以移动，那一种不可以，这个艺术呀，对吧？只要什么呢？好听啊，这老百姓要听就可以，要不然你死的一定要怎么样？我讲那这我说，那古琴一定要弹。按钢琴来弹，这不可以的，对不对？真是倒退了。 好的，谢谢，谢谢陈老师。 好好， 谢谢。 好，谢谢这位同学。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得蛮晚了，那个陈老师也很辛苦了。我们这个暂时中场休息，时间缩短一点好吗？十分钟。后面一场是那个国鹏的讲演，那大家可以先去换换空气，里面比较闷了啊。好的，再次大家用掌声。 好了。